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集，宴前准备。明琦68年的菊花宴终究还是来了。广文堂也与以往不同，叫宴变成了斗才，但凡有才之士便可随意上台展示挑战同窗，既能显示出少年人的勃勃生机，又能让人看到广文堂的学子各有千秋，是以男学生和女学生都要同台，也就是说不像以往一般分成男子组与女子组，若是喜欢，女子可以挑战男子擅长的策论和骑射，男子也可以挑战女子们擅长的琴棋书画。不过想来发生此种情景也是很少见了。一大早神府里便忙开了花，西院里霜降仔细地为沈庙簪上了银簪，笑道， 姑娘好了。 霜降梳头梳得最好，之前沈月还想着将他要过去给自个儿梳头，可是霜降是沈夫人亲自点的留给沈庙的丫头，霜降不愿，沈月也无可奈何。 姑娘这身可真是好看极了。 白露看着就笑，随即又有些迟疑， 就是头上看着太素了些。 沈庙的头发又黑又多，被霜降梳了一个精巧的垂云髻，看上去典雅又别致。即便及笄后，沈庙都是如丫头一般梳着双环髻，换了个样式，看上去竟似乎长成了不少，那圆润可爱的脸蛋似乎也清秀婉约了起来，终于有些少女的味道。只是一根银簪子孤零零地插在头上，看上去颇为可怜。谷雨的脸上忍不住流露出愤怒，这沈府家大业大，可是沈庙今日却没有一只能够拿得出手的首饰，沈府一大家子人都是靠沈信养着，却做出如此狼心狗肺的事情，偏偏沈庙还没有办法说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是给沈庙打了首饰的，不过是俗艳的金饰罢了，带出去铁定遭人笑话。沈庙只看了谷雨一眼，便猜到了谷雨心中在想什么，不由得摇头失笑。事实上从小到大，沈家二房三房便为了培养自己蹩脚的爱好而绞尽脑汁，千方百计地要他相信那些金灿灿的才是最好的，这样便能对外头说并不是二房三房故意给大房的女儿难堪，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最爱这样闪闪的金饰啊。再看沈庙乐此不疲地戴着那些夸张的首饰，于是众人便有了这样一个认知，沈府大房嫡女贪婪爱财，俗不可耐。金子虽好，却不是用来戴在身上的。谷雨怕沈庙伤心，赶忙换了一个话头，说道， 不过那丽娘真是好手艺，姑娘这身真漂亮。 也不知是不是心底怜惜沈庙，丽娘送来的这件衣裳竟是绣工出奇的精致，似乎是照顾她容貌偏小，连青色难免老成，便在裙子下摆处绣了大朵大朵的海棠花，栩栩如生，绽放得又艳丽，实在美丽极了。而沈庙竟也穿得合身，没有一点看上去不自在的地方。霜降和白露对视一眼，彼此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讶，如今沈庙竟连这样的重色都能压住了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。沈庙站起身来，走吧，不能等得太久。方出院子，便又见花园中的海棠生得大多大多，他停下脚步，掐了小小的一朵，挽进乌压压的发髻中，一下便似锦上添花。 哇，姑娘可真好看， 谷雨赞叹道。桂嬷嬷刚从小厨房出来，为沈庙准备了一些马车上的零嘴，提着篮子出来的时候见了沈庙，忍不住惊了一惊。她伺候了沈庙这么多年，沈庙也是她奶大的，可以说是看着沈庙长大的， 可是今日却觉得沈妙陌生的紧，气质沉静而稳重，配着那高贵的莲青色，说是公主怕也不为过。她差一点就没有拿紧手中的篮子，只是傻傻地站在原地，直到白露笑盈盈地开口： 桂嬷嬷这是在瞧什么呢？ 桂嬷嬷一愣，习惯性地正要说几句漂亮话，突然想到今日是菊花宴，沈妙这般出众，岂不是将沈月和沈清都压下去了？他将已经到了嘴边的夸奖话咽了下去，转头一副忧心的模样： 哎呦，姑娘，这身衣裳的颜色实在是太重了，姑娘这样年轻，何必穿这样的颜色，平白遮了自己的好气色，还是回去拿从前那件绣花枝喜鹊的桃色夹袄如何，显得粉嫩嘞。哎，还有这簪子，老奴记得二夫人不是赐了不少，这样下去没得人说将军府中的姑娘还这般朴素的。 谷雨撇了撇嘴，那花枝绣喜鹊的桃色夹袄是任婉云送的，颜色俗气，加之戴上满头满脸的金银首饰，活像乡下土财主家的小姐。若今日去了菊花宴，沈妙定会被众人嗤笑，桂嬷嬷分明就是不安好心。她正要替沈妙斥责几句，便听见沈妙轻声开口道：民企如今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可陛下主张节俭，天下之道，铺张浪费乃下乘，朴素一点又如何不好？被人瞧见了，只会说我将军府清正廉明，门风端正，是好事。至于衣裳，就更不必在意了。沈妙扬了扬嘴角，今日物在赏花，人在斗财，可跟衣裳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他这一番话说下来，温温柔柔，亲亲切切，却又含着不可置疑的威严。桂嬷嬷脑子混沌一片，她不怕沈妙发火，可是沈妙何时能够这样跟她讲出一大堆道理来？沈妙平日里便不喜爱功课，是以没有脑子，如今大段大段的道理文绉绉的，让桂嬷嬷这个没有念过书的粗人竟不知如何反驳。白露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连忙又静了声，素了脸色，只是眉目中的畅快还是掩饰不了的。桂嬷嬷反驳又反驳不得，还被几个丫头看了笑话，心中懊恼，却也想不通为何这一次回府每回和沈妙对话自己都是落了下风。说牙尖嘴利，沈妙语气都温和得很，说她温和，字字句句都是说的人无言以对。桂嬷嬷有些狼狈地把手中的篮子交给谷雨： 这是给姑娘路上的零嘴儿，到菊花宴还有些路程，莫要饿着姑娘。 他冲沈妙说道： 老奴就先回院做事了。 去吧。沈妙轻飘飘地回答。待桂嬷嬷走后，谷雨和白露俱是开心不已。沈妙越是强势，就越有了一个主子的模样，这样沈府里那些没眼色的才不敢欺负了他。方走到门口，便见门口停着两辆马车，第一辆已经准备出发了，第二辆却是空空的。沈清的丫头春桃就立在第一辆马车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